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咁啊，得我一個咧就唔係好正常嘅，咁啊通常都有人同我一齊做，不過咧我就揾咗係今日揾咗文豪夾我嘅，不過咧佢就應該喺路上啦，我估咁啊，因為我仲未聯絡到佢咁樣，咁就做住先啦。咁啊，如果佢成個節目都來唔到嘅話咧，咁我啊唯有即係一個人做，不過咧就可能做一個鐘咁樣。咁其實我不嬲都係比較。比較勉強嘅，做個半鐘。如果自己嘅話，咁啊係啦，咁啊幾樣嘢哦，即係如果睇緊直播嗰啲網友咧，其實係可以即場講嘢啦，咁我可以即場答到你咁樣啦，咁啊直播，因為我前嗰日做嗰直播都幾過癮啦，即係因為啲人直接講咁樣，咁你又直接答到咁樣，咁啊係可以咁講嘅，咁啊但係就講啲。即係會講一啲近期啲嘅嘢先啦，即係唔關我，即係講我本人事嘅。咁就其實最緊要就係、是、即係其實都冇人理嘅，開始冇人理嘅林榮基啦咁樣。咁其實呢件事嗰個進展咧，就係、是、去到一個開始咧，佢而家翻咗嚟之後咧，就開始去啲人就喺度傾咗一樣嘢叫做通報機制咁樣。咁係咩嚟嘅咧？咁就係話。即係中國政府就話：，唉，你哋咁大反應啊，好啦，咁我就檢討一下同呢個港府嘅即係之間嘅溝通有咩問題咁諸如此類咁樣。咁啊我覺得其實呢件事係所謂呢件事編咗呢個通報機制係好黐線嘅，同埋好愚民嘅一樣嘢嚟嘅。因為而家個問題就唔係話你有冇通報或者通報得好唔好。根本就冇嘢需要通報，而一個問題就係你點解你連一個罪狀、一個正常嘅程序都違反咗去拘禁呢個林榮基？咁呢個先至係嗰個同埋其餘嗰幾個銅鑼灣書店嘅人啦，咁樣。咁呢個先係個問題咯。咁你通報咗，咁又點啫？你做埋啲咁嘅嘢，然之後通報咗我，咁我通報咗我知道咗啦，咁啊，咁又如何咧？咁啊，呢件事係最詭異而好奇怪地係冇人去。是沒有人去駁斥這件事，然後那些人就好像說、文豪終於來了、就是說 去駁斥這件事呢是根本就是愚民的，就是說喂你去 spin 這件事、通不通報是通報得好不好，現在問題就是你即共產黨是即無法無天，即無視呢個程序正義啦、法律正義啦，乜嘢都好咁樣，總之就無理咁拘留咗人哋幾個月、七個月咁樣。 嗯， 哇，你好熱啊！你 少少啦。 係你可以抹下汗先咁啊。咁就係啦，即係講林榮基嗰單嘢咁啊。林榮基而家喺度講緊即係通報機制，然之後咧嗰啲官就上到去，好似應該去北京係嘛？係。就喺度睇，跟住無啦啦就喺度睇林榮基嗰啲片段咁樣。咁我見到佢就著橙色衫嘅，即係好似伊斯蘭國嗰啲人質咁樣，係超似嘅。咁啊，然之後就我諗呢個係異度嘅羞辱啦。但我喺問，有時問啲大陸人咧，跟住佢問：喂，點解你哋即係捉咗啲人之後，即係唔係話即係話問下點解你哋大陸政府咁中意捉咗啲人之後，要佢上去公開喺個電視度認錯？呢個都幾奇怪的文化嘅。即係台灣有冇呢個文化咧？ 台灣就冇嘅。如果係中國嘅話，其實係。阿余傑講過就話，因為習近平上台之後咧，呢啲其實係好似文革嗰陣時就叫你出嚟遊街示眾啊，公審你啊，叫你出嚟自己去認錯啊，寫悔過書咁樣。佢話呢啲係文革嘅遺風嚟嘅。 咁而家成件事就係佢基本上諗住 即係佢文革色彩越大咧，我見到，因為我見到係唔止係呢啲所謂禁書啦，其實都唔係禁啦，即係呢啲書即係出版自由嚟，我覺得。咁除咗係呢個，我即係睇一單最新嘅就係話董橋啲書都俾人禁啊嘛，喺大陸。係 啊。 喂，咁董橋寫咩啫？咁即係佢唔係寫政治啊嘛？ 佢我睇過啲書，佢係寫啲民國 文藝嘢。 民國嘅時候咯，即係佢心目中嗰個美好時代就係民國，即係佢彷彿就係 美好嘅中國。 民國之後就係一切嘅嘢都係唔夠佢好嘅。於是乎，其實佢啲散文，即係我冇睇過啲社論啦，但我睇啲散文主要都係寫 才子佳人咯。 即係尤其是見到一個80歲嘅阿婆咁就話啊，呢、這個真係一個民國遺風嘅一個大家閨秀嚟啦咁樣。 咁。我覺得 風花雪月咯， 係啊，因為我覺得董橋啲嘢就好，佢啲文筆係好太過優雅啦， 雕琢， 太過雕琢，太過雕琢咧就反而有啲俗氣咁樣。咁但係咁啊，即係啲嘢太極端就會咁嘅。咁但係問題係董橋只係一個懷念民國嘅叔叔啫，或者伯伯啫咁。咁當呢啲嘢都有咁嘅風聲話要去禁嘅時候，咁我覺得。又去 look 翻去，即係好耐以前，即係話習近平上台嘅時候，啲人又係喺度，竟然會喺度話喺度憧憬習近平係一個改革嘅，或者哇呢啲嘢我留意，即係我實細個喺度睇新聞嘅時候咧，唔係話習近平啊，習近平再之前嗰個胡錦濤啊，啲人已經又憧憬，哇佢又可能會改革㗎啦，又可能會。佢係會開明噶啦，咁 佢都未做過，俾佢試下啦，好似梁振英咁樣嗱，佢新人嚟噶嘛，佢都未做過，點解你咁快話佢啫？ 咁即係其實所有嘢都係令到大家即係、就是、令到好多人咧地玻璃碎啦。咁林榮基嗰個嘢就係好似就冇諗住修補，或者係冇諗住即係止血咁咯，即、就、係、是、中國政府咁。喂，咁樣播嗰個片段出嚟咧，我又見到林榮基又好串嘴喎，仲係話。點解你唔播翻你喺度拍台啊、兇我嗰啲片段咧？咁樣咁啊，真係好有膽色啦！呢、這個人咁，我啊諗啊，即係因為之前佢話支持港獨啊嘛， 係 咁佢支持港獨咧，其實話你即係你覺得佢點解會有呢個咁嘅唔同嘅反應咧？即、就、係、是、對比起佢同一代嘅人，或者係點解佢會咁特別咧？通常都係啲人都係反共嘅啫嘛，即、就、係、是、老一輩嗰啲人最多係反共嘅啫。咁、但係去到支持香港獨立或者香港認為港獨是可行的，這個我覺得是沒有人探究過這個心路歷程，或者他自己都很少講到。 最簡單就是被人困了年紀，人生裡面沒有了年紀自由，這樣被人困過，被人兇過， 還有是好像伊斯蘭國那些人質，就有些橙色囚衫。 是啊， 那我們會問，如果我們或者你想想自己是被人困咗入去嘅話，無啦咁樣嘅話，咁你會問話，咁我嗰陣犯咗咩法呢、如果我係喺香港度賣禁書嘅話，咁唔係我喺香港度賣嘅係書，嗰啲書對你嚟講就係禁書咁解啫嘛。但係問題我係賣緊書啫嘛，即係我都出咗本書，但係嗰本書可能會俾人代禁書嘅，係咪先？咁喺香港度犯咗你嘅法，咁你冇理由越境就嚟拉我，即係嗰我理解個邏輯就係咁啦，咁樣。係。 嚴格嚟講，佢都可以算係喺深圳度俾人捉翻去嘅， 因為佢過境啫嘛。唉，這個就係嗰個大問題，即係話，雖然我覺得就算你唔過境，佢要捉你咧都可以捉你嘅，即係可以殺阿拉登咁樣衝入去巴基斯坦定巴基斯坦咁樣，總之就咁樣都可以嘅。咁但係佢嗰個好似係同佢嗰個女友結有啲關係咁，好似即係佢 有個情人。 大陸的情人咁樣， 唔知係咪二奶？ 係，好似分咗居嘅，但係anyway 啦，總之佢就係咁樣中伏啦，不慎咁樣。咁我咁，但係問題係佢就算你話佢犯咗你呢邊法例，你捉咗佢，咁你都應該會有一般嘅即係法律程序啦，唔係拉唔即係唔係困住佢啦，然之後又唔係應該叫佢簽呢、這個。話唔請律師啊！呢啲其實係即係一個即係根據所謂法治啦，呢、這個字雖然俾人成日都誤用嘅，咁但根據法治，其實你喺一個一套法治嘅制度底下，其實你係冇權利去放棄法治權利噶嘛？我自己覺得 佢 即係你唔使保障我噶啦，咁你唔使揾律師同我抗辯噶，咁樣冇乜可能係咁諗噶嘛？ 佢嘅標準就係話佢覺得佢捉你上嚟，喂，有得俾飯你食，有得俾你睇書。甚至乎同你幾 friend 嘅有得瞓，咁你換轉係真係中國嘅維權律師，或者係嗰、那個後生女，唔知係咪叫趙薇， 直頭成個人間蒸發咗啦、或者用酷刑咁樣要你坐電椅啊，打你個蛋蛋啊，折磨到你不似人形咁樣出翻嚟啦。喂，而家咁樣已經係對你好好噶啦，揾、你年紀，然後俾你翻翻去，只要你翻去聽教聽話，燒案、配合個劇本完成，咁咪乜事都冇咯。咁你而家喺香港度又開個記者招待會，又搞大件事啦。咁點收科咧？而家 咁啊，嗰件事就我唔知係咪因為佢係香港人，所以先至話叫做人道啲對待佢，係咪咧？你覺得？我真係唔知啊，因為你頭先講嗰啲嘢咧，就我哋成日都聽到嘅，以前即係或者而家都經常發生嘅，即係不過其實中國裏邊啲嘢咧，就包都係咁暴力嘅，即係話唔理係嗰啲官方對啲意見人士或者啲敵人啦、或者你去收地嘅時候咧，啲嗰啲一般民間人士咧，都好勇喎，即係。他哋會即係自己整嗰啲咩迫擊炮啊，小型迫擊炮咧，即係佢真係同你喺度打場小型嘅區域戰爭 㗎。我睇，我覺得喺佢哋眼中覺得我係流民，咁你警察咪又流民，城官又流民，咁咪流民對流民咯。 佢又反而冇一種好似我哋香港嗰啲人會話：，喂，如果你用迫擊炮嚟打佢，咁你咪同共產黨冇分別咯。佢唔會諗呢啲嘢嘅，即係冇分別，冇分別咯，冇分別冇分別咯。 大家都係流民啫，大家。 而家我就係要守護我屋企啊嘛，就咁簡單，就講乜撚嘢係咩咩好唔好過你啫，係咪先？咁啊，好唔同啦，個真係文化差異啊！啲真係，咁就有冇禁書名單啊？咪同習近平有關嗰啲嘢咯，即係嗰啲什麼情史啊，咁樣。但係其實我自己真係睇唔通嘅呢件事，真係，因為呢啲書都買咗好多年噶啦，即係由以前我諗江澤民時代，即係啱啱開始自由行，咁啊慢慢見到嗰啲書報攤咧就賣呢個政治書就多過呢個一般嘅報紙啦咁樣， 而且好多其實係啲抄嘅作嘅抄的， 人哋話好流啊嘛啲料， 古仔係啊， 咁啊 係啊，因為你喺一個政治封閉，即係你冇呢個言論自由嘅地方，咁啲人以政就呢啲。好似啲叫政治八卦雜誌就因此而生啦，咁啲人就睇佢哋咁樣就變咗個需求好大嘅，咁然後中國就出唔到，咁所以變咗係過去十年喺香港出呢啲書係一條財路嚟嘅。 我諗林榮基佢哋都賺咗好多筆㗎啦，已經。 其實佢哋係一個商人咯，一個生意人咯，林榮基同埋李波。 係啦， 佢哋未必係文化人，但係其實佢哋係一個商人咯。 商人就容易就好過文化人嘅，文化人咧有啲執迷嘅，即係有啲即係讀失書太多。商人咧，你韞咗佢七個月之後咧，佢又真係去會反省到，或者突然間會即係震盪而發，令到佢突然覺得，哇！你咁樣係對一個人咧係。你講乜嘢咩咩國家主權啊嗰啲都唔及你個人嘅人權受到即係剝削嘅時候咁埋身啊！咁所以佢出現咗個即係佢都或者佢係好實際咁樣去 push 一個理論啦，或者一個其實係由呢、這個其實係啟蒙時代開始已經有，但係去到近年就再進步一啲嘅諗法，就係呢個人權係大過主權。咁而家因為其實係即係大家都知道以前有單九十年代咧，如果冇記錯嘅話，我記啲年份好差，大家都知道。咁啊，盧旺達啦，盧旺達即係大屠殺咁樣，兩個種族係咁互相殘殺。咁嗰個 fail 嘅地方就係、是、咧，其實因為盧旺達係一個一啲戰略嘅地位都冇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基本上發生呢啲事咧，原來係冇人理嘅，成個國際社會都 stood 咗喺度啦。咁佢哋發現嘅時候已經搞出好大件事，咁但係佢哋就開始反省究竟呢、這個。所謂的主權咧，即係話嗱，中國咧有咩事就話，嗱你中國內政你哋唔好理咁樣。佢首先係中國公民咁樣，用呢個咁嘅即係咁嘅大絕咧，就話我呢啲係中國嘅內政咧，所以全世界都要收聲噶。咁但係其實喺盧旺達嗰單嘢之後，其實係有一啲有一個即係安南自己 push 一個理論啦，即係前聯合國 係 秘書咁樣，秘書長咁樣。咁其實佢係。佢 push 一樣嘢叫做即係主權嘅新嘅解釋，其實就係唔係話嗱呢個主權咧係自有永有嘅，就一定係至高無上嘅，而係當你嗰個政府已經保障唔到啲人嘅基本嘅人身安全啊，或者你個政府本身係有參與一啲種族屠殺啊、戰爭罪行啊呢啲嘢咧，咁其實。國際社會是有責任去介入嗰啲事嘅，即係唔可以再話即係主權啊，就乜乜乜乜就大撚曬咁樣。咁嗱，好明係呢個嗰件事其實好怪嘅，係因為係 這個 principle 咧係即係人道干預啊，最記得啦，終於記得個 term 啦，人道干預呢件事之後都仲有一講，即係話人道干預啦。咁啊，大家都好似即係包括中國同俄羅斯啲咁嘅人權幾個極差嘅國家都係有簽嘅，即係有話 OK 嘅。咁但係問題佢哋就攞啲尾巴嘅，就話喂，如果喂你點樣去評定或者點樣去判定嗰個政府已經失去咗呢個保護人民嘅基本嘅人權嘅能力咧，咁樣跟住佢中國之後就講嗰啲咩生存權啊、發展權咁樣。 嗯， 佢嗰個潛台詞其實係反制呢樣嘢，就係話， 嗯， 喂，我都保障咗啲人民嘅生存權、發展權啦，咁你冇理由干預我啦啩咁樣，即係其實佢係有咁。 好犀利啦！咁多人脫貧啊，係 啊，佢就攞呢個 飯食啦又。 咁就話喂，我攞令到13億人脫貧，你冇資格去干預我，因為我是一個有效實行緊管治嘅政府嚟嘅咁樣。咁呢樣嘢即係再近啲，大家會留意到嘅就係話，即係人道干預嘅 fail 咧，就係其實係講緊敘利亞，即係而家伊斯蘭國啊、土耳其俾人炸啊，呢啲之前巴黎啊呢啲地方，全部都係因為敘利亞嘅內戰失控啊。咁嗰陣時就係美國已經諗住話係喂，即係或者北約啊，或者國際社會搞啲整個聯軍入去搞掂件事啦咁樣。咁嗰陣時就咪就係呢個中國同埋俄羅斯投咗反對票咯，喺安理會裏邊成個理事局，咁就搞到咁大頭髮咯。咁然之後嗰啲咁嘅左膠就喺度話嚇話，即係你哋西方社會俾人炸，即係巴黎俾人炸，西方社會自己都惡判滿刑，充滿咗殖民啊，又乜乜乜乜咁樣。咁你又唔去提啊？中國同埋俄羅斯係搞到件事收唔到科嗰個嚟噶嘛？其實最近係。 係。 咁啊，即係睇啲新聞就係話。即係講到去外國咧，即係話呢排又有呢個強姦事件咁樣。 係啊，集體強姦。 之前科隆啦， 係 德國，跟住之後又係瑞典啦， 係 瑞典。喺個都係啲音樂節目，唔知咩。我覺得喂，你都即係外國人真係唔識死嘅啫。你都知道咁大件事啦，你或者呢啲嘅場合咁容易出事，你就少去啲啊！真係，雖然好似話限制你自由咁樣，好似有少少兵嘅 victim， 但係你對於啲男人，你真係唔好同佢講自由、民主，你真係保護咗自己先。咁但係我見到係有一個，即係有啲有幾單新聞都係講緊啊呢個有一個即係喺左要。瑞典的左翼的 是 你有看過那件事嗎 有 他說什麼的 嚇死人被人強姦完之後呢就說隱瞞即覺得他隱瞞的案情就是將他即說不是強姦、就是說變成搶劫還是這樣 就是他那個人受害者來的 不想就是說因此這件案件令到就那個難民在這個國家就不好就後來經他朋友知道了之後就再勸他去再去說回真相出來、 他之後有的哇！咁佢都唔係好堅定嘅喎，呢個大愛係。 係。 咁我哋真係成日笑呢、這個，即係佢哋即係咁樣啦。即係其實好黐線嘅，真係呢個。 我覺得呢個係宗教性嘅啦， 即係 宗教，覺得係有個原罪，覺得對佢哋係要負翻一個責任嘅，於是乎就有一個原罪感喺度。 但係呢個原罪感，佢又唔係好似我哋香港嗰啲左膠咁樣，就淨係自己講就唔去幫，就唔去咩？佢哋自己都奉獻埋出嚟俾人強姦喎，係咪？ 真正的譬如話你講和理非嘅話咧，集會你真係有種嘅話，阿戴耀廷啊、黎智英啊，其實應該手牽手坐喺第一排度，俾人卜到頭破血流，然後抬走，然後下一批再上嚟，咁啊真係堅定咁嘅樣，唔好見到催淚彈就走咗喎。 你擺明 真係堅定咁樣坐喺度，咁樣嘅話，我好佩服佢哋嘅。 我哋嗰啲即係和理非係因為佢哋似自己有光環，係知名人士，日頭白白。咁俾人拉嘅時候，啲警察都唔會點對你啦，因為你知名啊嘛。咁但係其實喺入 但 係 重點，你真係要喺度俾人拉喎。 佢哋嗰陣時咪都叫有俾人拉啦，係咪？ 係到臨尾清場嗰陣時啊，清場嗰陣時咪排坐喺度咯。但係如果係你啱啱 黑佔領啊，中意話嘅。 你一開始嗰陣時，你就係企喺前排嗰度，就用你嘅知名度去保護後面嗰啲市民。 其實應該係咁噶嘛， 啲人有佩服 你。你搏下即係。以前即台灣嗰個反服貿嗰陣時，林寶華都企喺啲警察前面㗎。雖然我覺得佢有啲有時啲政見我都唔係好認同，但係佢嗰下真係勁喎。即係佢咁老啊，企喺度，即係黑就係搏你唔敢打我咯嗰下。咁咯。咁除咗你講嗰樣嘢，就係話即係話佢自己俾人強姦，然之後就話希望因為唔想搞大件事，令到啲人將個矛頭指向難民。咁問題佢，如果嗰個強姦你嘅係難民嘅，點解你要隱瞞唔去講咧？我覺得係咪先？咁樣你係連講個事實出嚟都做唔到咯，唔好話即係其實咁好怪啦。咁啊有另外一個咁啊瑞典嘅應該係議員嚟㗎啦。咁啊 feminist politician 咁啊，咁啊，咁又俾人報啊，又俾人報咧就話叫咩名咧？總之有一個咧就係瑞典嘅政客啦，女人嚟嘅，佢就話雖然有難民俾人強姦咁，但係咧佢又突然間講第二樣嘢，佢就話。喂，如果啲瑞典嘅強姦犯係更加差嘅，點解？因為因為喺西方社會裏面咧 ，gender 嘅平等意識咧，即係性別平等意識係強嘅。咁所以咧，佢哋係主動咁去挑戰緊呢樣嘢，係更加 worse 嘅。咁我喺 Twitter 度俾人講叫 Barrow Sawman， 咁啊，佢係一個叫據稱係一個 socialist 同埋一個。左翼的 party 咁樣，咁啊，咁因為佢係斯德哥爾摩，我係斯德哥爾摩嘅議員嚟嘅，我估係咁啊。咁佢就話咧，其實我啲人咧，因為斯德哥爾摩其實大家都可能冇乜留意，原來都係一個強姦難民強姦現象或者強姦案幾嚴重嘅地方，即係被號稱為呢、這個即係強姦嘅 capital of 呢個歐洲咁樣。咁佢就話：，唔應該咁 focus 喺呢個難民度嘅，因為咧其實都有好多嘅瑞典強姦犯嘅咁樣。咁我諗，喂，有好多瑞典強姦犯同埋難民都係強姦犯，有乜即係有難民強姦人嗰、那個分嗰、那個關聯喺邊度咧？係 瑞典臭蟲論。 係啊，其實呢、這個即係唔好話中國先有臭蟲論喎，係咪先？如果老勝在瑞典都屌爆佢嘅喎，真係係咪先？你指出我哋啲人有強姦，即係等於即係。即以前我呢啲嘢，我哋成日都見到。我即係發現香港，即係我解，我啲好多個月之前都已經講咗，就係喂香港唔好睇低自己。香港其實面對一個係比西方國家面對一個更早面對呢個左膠或者呢個後現代啊，或者呢個文化道德相對主義，即係道德相對主義，即係話啲嘢係相對嘅，冇話啱同錯。咁你話有難民嚟強姦咩？跟住佢就話唔係啊，沒有誰比誰更高尚，瑞典男人都強姦咁啊。咁佢嗰個就話喺咁我之後有曬冧嘅，就話我即係表達得唔好啊，佢 Twitter 上面咁樣。咁但係呢啲我哋一啲都唔陌生嘅，我哋喺以前限禮令之前啊，或者叫做中港矛盾即係揚起之後， 周街屙屎係咪一個文化嚟？你都要包容佢啊，又唔係淨係得你一個周街屙屎。都會有啲香港細路係周街屙屎噶嘛，你不能排除呢個可能性噶嘛。 咁啊，即係係啊，即係用呢啲咁啊。我記得以前就即係話呢啲嘢，我真係一啲都唔陌生。即係話呢啲新聞，而家2016年，我哋屌咗幾年嘅，即係唔好話認屎認屁啫。我哋好快明白，或者依家都熟曬手點樣拆解。即係話當有人去指出呢、這個。其實即係話呢個社會主義者或者女權主義者，其實係有一個好劣跡斑斑嘅喺邊度咧？就係喺對抗一啲嚟自第三世界或者嚟自伊斯蘭文化嘅一啲壓迫。嗱，即係話如果有一個伊斯蘭嘅難民去強姦你本國嘅一個女人嘅話，咁你去企究竟係企喺女人嗰邊啊，定係企伊斯蘭嗰邊咧？嗱，嗰兩個掣就咁啦，你兩個掣咧撳邊個？對於佢嚟講咧，係一個好難嘅問題，因為對佢哋嚟講咧，女人同埋伊斯蘭都係弱者，都係要 un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gu 會為了保護嗰、那個佢心目中的弱者伊斯蘭， 嗯、 或者啲難民，咁佢哋就會顛倒自己又不去講啦，自己被人強姦都、 嗯。 第二就是就會臭蟲論啦，又攞啲即係本國有幾多少強姦犯，咁啊邊度都有強姦犯㗎啦，咁唔通咁樣就可以 justify 啲難民嚟呢度強姦啲人係啱嘅咩，或者冇問題咩？即係等於周樹峰嗰啲。 嗯，其實是非常之簡單啫嘛，你一個人是施暴，然後一個人是受害者，咁你當然就是要保護嗰個弱小，同埋當然就是企在受害者的那一方啦。 咁我屌嗰啲，咁屌嗰個強姦犯，唔代表我屌曬所有難民㗎，係咪先？咁、 嗯、 但係可能佢哋係我即係呢種心態真係好好怪嘅，又係普世添嘅呢個假呢、這個呢、這個咁嘅現象，係由香港嗰啲左膠到世界範圍嘅嗰啲左膠。 我嗰時有諗過咧，即係可能係佢哋外國嗰邊咧。即係當個 左膠，佢哋係佢哋傳入嚟嘅左膠樣嘢。 即係生活富庶，但係當個人生活富裕，你好奇怪喎，就會係啲人反而會係空虛嘅。咁 是要彌補那個精神的空虛呢？即是你覺得說個社會很穩定了，就是好像沒什麼重要的事， 好像欠了一些人 要你去奮鬥，其實就會有很多鬼佬是會可能是去第三世界啊， 去中國 柬埔寨啊、中國 啊 樣去，其實是值得鼓勵的。即有些人是可能是他可能是宗教，即是宗教思想咧，係令到佢一定要為某啲嘢而奉獻，奉獻自己俾某啲嘅嘢，咁樣先至係會個人生先係會充實嘅。咁、但係如果係走火入魔嘅話，咁咪搞到而家呢個咁嘅大災難咯。 咁啲人喺度有一篇文就係、即係《紐約時報》定係華盛頓咁啦。總之就係佢講到一樣嘢好奇怪，就係好亦都好少人講，但係亦都好顯然，但係冇人講嘅就係、是。大家在拗脫歐嘛，脫歐在講一些經濟問題啊，或者講一些人被人誤導啊，但係冇人去講到，喂，就是難民問題咯。點解咁顯然？第一，點解三缄其口？點解係自我審查？點解唔去正面面對個問題？就是英國其實是對，即係自從呢個默克爾即係走去話啊，歐盟所有人都要，即係所有國家都要去承擔一定的難民收容額啦咁樣。咁英國其實係好，就算而家嗰個聲稱留歐嘅金馬倫，即係卡梅倫，雖然佢而家辭咗職啦，但係佢宣稱留歐，但係佢都係好守緊嘅，佢都係幾千啊、一兩萬啊咁樣，係唔會好似你德國咁樣幾十萬咁樣收嘅，佢英國係好保守、好保守嘅收難民。咁咁樣都搞到脱歐喎，咁大家諗下英國嗰個對呢件事嘅諗法係。雖然就咁嘅，英國人可能就好虛偽或者叫做好有禮儀啦，即係佢唔會帶條，即係好少英國人會話，屌而家就唔要啦，咪走啦，即係唔會咁嘅。咁但係問題係佢即係等於有啲人咧會話，阿 Trump 咧唔會即係票數會好低嘅，即係特朗普咁啊，川普。咁但係問題係有啲人或者有好多人係佢覺得。我話俾人知，我支持阿 Trump 咧係一件羞恥嘅事，我唔會同人哋講。但係佢心裏邊係咁諗，佢投票嗰陣時候都可能會投俾佢。咁點解？因為佢背後一定有一個物質嘅或者物質條件喺後邊，就係、是、大家恐慌或者係。而嗰樣恐慌或者嗰樣嘢唔係一啲即係完全精神上，而係真係真實有難民。嚟咗而有強姦咁樣， 我諗香港人最容易理解就係話呢啲嘢拗嘅唔係話文化或者係啲學術討論，而係佢真實影響到你嘅生活。 係資源唔夠咯， 你搭地鐵好逼，街上好多中國人，成日俾啲夾碌到只腳，有啲人周街屙屎屙尿，你啲工作、你嘅學位、你嘅公屋開始俾人哋搶。咁呢個咪就係你作為一個市民，你喂呢個係真正影響到我嘅生活啊嘛，呢啲係現實問題嚟啊嘛。 咁仲有一啲叫做 嗰度直頭係有人俾人強姦喎，大佬集體強姦， 即 係 呢個都未 幾恐怖啊！ 都未去到即係香港最多咪大家衝突下咁咯，唔係都有噶啦。之前嗰次咪打到個阿婆流血咯， 係 入院中風啊嘛，嗰、那個咁、 啊、 都不下於強姦噶啦，我覺得。咁但係咁、 啊、 但係問題是歐洲嗰啲強姦係無入無知啊！咁我又唔係啲歐洲問題專家或者國際關係專家，但係。如果我是一個歐洲人嘅，我覺得好憤怒咯。而家有咩都做唔到咯。咁我本國嘅女人，唔通合該就要俾你哋強姦咩？唔通我哋幾百年前嘅祖先殖民過你哋嗰度，而家就要受呢啲咁嘅罪？唔通係咁係咪先？ 係。 咁即係係講唔明咯。有啲人喺度講咩脱歐留歐嘅時候，就喺度話喺度串英國係殖民者呢個 colonial power 咁樣。喂，大佬之前，如果我係一個英國人嘅，我就諗，喂，大佬，我之前嗰啲祖先做嗰啲嘢，又入喺我數咁，入喺我度啊嘛。 最簡單嘅邏輯，就算你嗰個祖先係邪惡，唔等於俾你殖民嗰個係正義啊嘛。可以兩個都係邪惡噶嘛。 同埋而家佢走過嚟強姦我，好明顯就係呢個 action 而家係話咗係佢唔啱啦。咁而家。即係嗰樣嘢就係，即係點解成日要講左膠嗰、那個或者學術上左膠嘢，或者意識形態上咩問題？就係、是、當呢樣嘢散播咗之後，其實佢令到你冇咗一個是非嘅觀念，從而冇咗是非觀念嘅時候，你嗰個地方其實就係任人魚肉嘅，基本上，佢哋走嚟強姦你，你同佢講説話嘅，然之後。佢走嚟搞你，然之後就話你呢個係佢文化嚟嘅，即係屙屎又係文化嘅。 強姦女人又係佢哋嘅文化。 喂，係啊，呢個係啲即係講得啱嘅，強姦女人係真係伊斯蘭嘅文化嚟嘅，即係話或者係唔好話自己伊斯蘭教啦，而係普世嘅 一些過去的宗教或者過去的習俗都是藐視女人是一個文化權利 的、嗯、如果有食人族來這裡說覺得食人是他的文化來的、啊、就街拖人來吃 那時候 我那時候即中港矛盾那些東西已經說文化差異是、啊、文化就要包容的食人族的文化是不是很應該保護的你為什麼不讓他吃呢為什麼、嗯、為什麼你不批我頭給他當凳坐呢那、大問題我覺得歐洲真的真的我幾個很多個月之前好似上年九月我已經講啦，即係歐洲 is doom 咗噶啦，真係、 嗯。 因為佢呢種思想就太入骨，即係你見到都唔係我淨係我講，而家講而家搞到係有個案例俾你睇，即係話有揾強姦都話都話冇事嘅咁樣。 嗯。 咁即係話歐洲人已經冇咗所謂嘅是非觀念咯，即係話佢淨係佢一嚟就睇話，哇嗰、那個係難民，所以咧。幾百年前我哋都有苦於佢，所以點點點點點呢個咁個潛台詞就係咁。 嗯。 咁所以基本上你裏邊啲人憤怒咧都冇辦法咁，所以唯有係嗰個鐘擺擺得太早啊，所以啲人一定會翻翻去右邊。咁、嗯、所以而家有啲即係有啲歐洲範圍冇起緊嗰啲所謂極右政黨，我覺得極咩右啫係咪先？ 係啊。 你覺得你個環境極左啊，自然有極右噶啦。係啊。嗰、那個問題就係你成個歐洲極左啊嘛。 由英國脱歐開始，其實接落嚟，大家就會見到一個好大嘅巨大嘅變化，就見到。 咁啊，歐盟嘅未來都係充滿咗變數啊，因此，咁我哋去一去廣告先。